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85集，保平安。贺银行带着副将们下马给赵普行礼，城墙上士兵们早就喊起来了：“ 元帅回来了！ 元帅回来了！ 元帅回来了！ 元帅回来了！” 一时间，整个黑风城沸腾了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赵普号称边塞之神，果然不假，一进黑风城，他那地位马上上去了。赵普对众人一摆手，那意思进城。人马浩浩荡荡进城，马车里小四子捧着脸看公孙。 爹爹，九九好神奇。 公孙看了看巍峨的黑风城，心中也暗暗感叹，几年前他来的时候，黑风城还没有这种规模，短短几年就能建造的这么像样。赵普别看平时没轻没重的，大事情还是很清楚的，不愧是大宋定海神针。展昭和白玉堂骑马走在最后面，展昭小声跟白玉堂嘀咕： 咱俩去北海，估计还没去错。 你是觉得在黑风城风头不好盖过赵普，没表现机会啊？ 果然知我者耗子也。 黑风城城内倒是很热闹，居民们大多是兵将的家属，见到赵普来了都十分欢喜。那场面有些接近展昭回常州府，当然了，常州府的人看展昭眼里多是喜爱，黑风城的人看赵普眼里多是崇拜。萧良坐在马车里，蹲在小四子旁边，羡慕地看着外边。 师父太有面子，太霸气，太有英雄气概了。 林业火在一旁拖着腮帮子叹气： 我回火凤堂怎么没这牌面？我的门徒都只会取笑我。不过比起白玉堂回天山派还是好多了，天山派那帮牛鼻子估计看到白玉堂都顾着翻白眼和羡慕嫉妒恨。不过听说最近关系倒是改善了一些。 黑风城的北边就是连片的军营了，毕竟40万大军驻扎呢。军营很是整洁，布局清晰，分工明确，布阵高明。一路走来，众人越是觉得赵普不愧为军事奇才。在最北边的元帅府就是赵普的府邸，左翼右翼中路外加先锋军的营盘，因为时间关系众人都没去，直接在赵普的元帅府先安顿下来。稍作休息，众人去赵普的书房集合。元帅府的书房和文生公子的书房自然是不同的，正中间一张大台子，上边是沙土堆成的整个西域的边境地形图，据说是欧阳绍征做的。欧阳号称地理通，整个西域的地形都在他心里。一旁有一大排架子，每一个架子上边都有一张羊皮地图，是西域各国的军事地图。贺一航抽出一张新的来，推到众人面前，这是北海的疆域图，一旁还有辽国、西夏等地。 北海往北边扩张过了？ 嗯。 众人看着那张图也是暗暗吃惊，北海地域已经大过辽和西夏的总和了。 北边大多是冰原冻土，其实没有什么用处。听说去年轩辕劫为了扩展疆土，强征百姓去开发冻土，死了好几万人。 这轩辕劫真是残暴呀。 这份是轩辕破送过来的。 贺一航将桌上一份大大的卷轴打开，挂在一旁的架子上，就见那是一份详细的轩辕皇室成员的介绍图，上边介绍了几个有实力的郡王和宫中要臣的基本情况。 这份是给你的。 贺一航将一封书信递给了白玉堂。 轩辕破说三天之后轩辕劫会去他的属地，到时候他会安排你和他巧遇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接了那封信打开来看。 北海兵力多少？ 赵普问了一句。贺一航沉默了片刻，赵普抬头看他。 接近百万。 那么多人呢？北海哪来那么多人？ 20年前，轩辕杰下了一道生子令，北海的男女在20岁前必须婚配，每个家庭至少要有5个以上的子女。送2个儿子当兵的家庭可以免除劳役苦役，送3个儿子当兵的家庭可以免征赋税。 他原来早有预谋啊。 轩辕杰的兵马保守估计80万，如果辽国和西夏以及其他兵马也投靠过去，兵力可能达到120万，是我们的3倍。 众人都忍不住皱眉，然后看赵普，如果真的打起来，那绝对是一场硬仗。公孙也有些担心，赵普就算是战神，这一仗也是困难重重，这里可没有赤壁天险，也没有诸葛亮借东风，就算能打赢，伤亡估计也惨重。包大人说的对，能不打最好还是不要打。想到这里，众人都下意识地去看白玉堂。白玉堂此时正专心看着轩辕破的书信，展昭看了看他的神情，又看了看赵普，最后看了看愁眉不展的众人，突然笑了。众人都看展昭，展昭拍了拍白玉堂： 我和玉堂一起去，如果能不打仗最好，不过这样打起来了，赵普也不会输，是吧？ 赵普一挑眉，觉得展昭说话就是重听。贺一航也笑了： 当年辽兵最牛逼的时候，有100万大军，我们刚出征的时候，将领不到20岁，兵马也只有20万，3倍算什么，照样打得他爹都不认识他。 当夜，众人度过了在西北边塞的第一个夜晚。大概是因为空旷，或者是城墙拢阴，众人整晚就听到外面风声呼啸，这种风在江南一带是绝对听不到的。展昭整晚都在看书，手边一堆都是贺一航给他的。白玉堂洗漱好了回来，就看到展昭把自己埋书堆里了，就走到他身边坐下。 妈，看什么呢？ 展昭给白玉堂看书的封面，原来都是些关于北海的风土志，还有一些不知道谁写的北海的宫闱秘史。 看来北海王当年的遭遇并没有太多人知道，这些野史里面都没有记载当年轩辕杰那段遭遇，反而是说他天生残暴什么的。 白玉堂点点头，看着刚才贺一航给他的轩辕破送来的那份北海皇室的关系图。展昭见他心不在焉的，就收了书，盘腿坐着看他。 如果碰到轩辕杰，你以什么身份跟他见面？ 不清楚。 虽然北海离中原很远，但难保没有人认得你。 所以我决定就用本来的身份。不过你总不能说你是展昭吧？ 白玉堂更担心展昭的身份被识破，毕竟他身份比较敏感。 我可以变装，你有没有什么朋友比较适合我的身份呢？ 不如你假扮成我师父新收的徒弟。 我才不假扮天山派的呢，要叫你太什么师叔什么祖的差辈儿。 谁让你假扮天山派的了？我是让你假扮成我师父的徒弟，我师弟。 师兄可以吗？ 猫儿。 放心，我会换件衣服，换个发型。北海山高皇帝远的，应该没有人认得出我来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两人又对视了一会儿。 总觉得有点紧张。 我也觉得有些紧张。 主要是因为这次是骗局，你也知道咱俩都是老实人。 白玉堂哭笑不得。这时房门被推开，小四子钻了进来。展昭看着爬上床的小四子有些不解。 小四子，你怎么来了？睡不着啊？ 爹爹说让我来做一件事。 小四子说着，给了两人一人一个小香囊，两人拿着两个小香囊，有些不解地看小四子。 里面有我的头发。 头发？ 我揣在怀里一路了，爹爹让我给你们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想了想，还是默默地将那香囊藏身上了。这可是好东西，沾了小四子的仙气儿了，可以保平安。 然后， 展昭和白玉堂都不解。小四子伸出双手，一手挽住一个，就开始蹭啊蹭啊蹭。元帅府的书房里，赵普连夜都在和贺一航他们研究地形以及彼此的兵力。飞影和戴影端着几个汤盅进来了，欧阳赶紧凑过去。 宵夜啊？什么呀，正好饿了。 哦，公孙先生炖的药膳，说是提神醒脑的。 药膳？没什么药味啊。 先生都给整没了，可好吃了。里头有虫草灵芝，可补了。 飞影边说边拿了一盅给赵普。赵普瞄了一眼汤盅，突然乐了。 啊，元帅，你那份好像大点哎。 赵普拿着勺子舀起汤里一个圆滚滚的白色鱼丸，公孙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在鱼丸上点了两粒芝麻，又插了两片耳朵，跟个胖兔子似的在汤勺里滚来滚去的，就像是滚来滚去的小四子。 我碗里怎么没鱼丸？ 欧阳少征表示嫉妒。赵普吃着鱼丸，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。 辽国现在谁手中兵马最多？老四吗？ 应该还是耶律齐和耶律行吧，老四和老三。不过很难想象他俩也被控制，特别是老四耶律齐，这小子精得跟猴似的，能受制于人。 野驴和李元昊没有理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个北海王控制住啊，该不会有什么别的幺蛾子？哼，有点意思。 欧阳等人面面相觑，见赵普一脸坏笑地吃着公孙亲手做的药膳，看来这药膳起作用了。赵普这会儿估计脑子很清醒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